第五十集。 陆承泽盯着吴嘉义，愤怒开始在体内升腾。 按我说的做啊，你母亲就会没事的。 陆律师，魏局长呢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只管做好你的事情，后续的一切都与你无关，你也不会背上任何刑事责任，行吗？你不是有很多杀手吗？为什么要我替你杀人？我就算死也不会做这种事。哎呦，我这个人呢，不喜欢纯粹的人啊，只要看一眼就会觉得恶心。哎，以前呢，我一般会把这样的人直接给弄死，现在我还挺好奇，这样的人如果被撕烂了会是什么样啊？想想还觉得挺激动，是吧？哎，据我所知啊，你在盐城还有一个漂亮的律师妻子，和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，对吧？年轻有为，又家庭和睦，哎呀，真是让人羡慕啊。 听到这句话，陆承泽一愣。吴嘉义顿了顿，把脸凑到陆承泽的耳旁低声说道， 我会让人奸淫你的妻子，虐杀你的儿子，让你母亲一辈子不见天日，该怎么选全凭陆律师你自己定夺。 一瞬之间，陆承泽的大脑一片空白，面对着眼前的吴嘉义和魏昌和，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感从他的胸口之中溢出来，似乎要压制住他跳动的心脏。陆承泽仿佛被人扼住了喉咙，有些呼吸不畅。许久之后，陆承泽终于稍微平复了情绪，恢复了一些理智。陆承泽开始思考着接下来的计划。 想要救出自己的母亲，保全妻子和孩子，就要杀掉自己的好友陈玉，这么荒唐的事情我自己绝不可能去做，但眼下必须要先答应吴嘉义，拖延时间，然后寻求其他警方的帮助。 就在这时，一旁的魏昌和突然开了口。 陆律师啊，要相信我们盐城警方啊，我们盐城的事就不要劳驾其他地区的同事了吧，为了保证你的安全，接下来我们会派人暗中保护你，一些必须的设备你也一定要带好，如果你做了出格的事，对我们双方都不好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 在得知自己的心思已经被看穿之后，陆承泽呆住了，他双眼空洞，脸色惨白，仿佛一具彻底失去了生命体征的尸体。吴嘉义的一只手搭上了陆承泽的肩膀。 陆律师，我给你一周时间，这一周里你每天可以与你母亲通话一分钟，老人嘛总需要人陪伴，对不对？一周过后，如果陈玉还在，那 陆承泽没有说话，他转过身，艰难地挪动着自己的身体向门外走去。就在打开门的一刹那，魏昌和再一次开了口。 年轻人啊，你这么聪明，应该懂得权衡利弊吧。 陆承泽的身体僵硬了一下，然后他缓缓地走了出去。离开盐城市局之后，陆承泽有些神志恍惚。 为了将母亲救出来，就要杀掉陈玉，但如果不杀陈玉，我的母亲就会死，妻子和儿子也会，因为魏昌和的存在，寻求其他警方的帮助已经行不通了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 他进退维谷，举棋不定。之后的几天里， 陆承泽既无心这场官司，也不愿见到陈玉。终于陆承泽回到了明潭，母亲已经陷入到了威胁之中，他不能让石心和陆时琛再落入吴嘉义的手里。一天，两天，三天，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已经到了第七天了，陆承泽仍旧没有想出同时保全陈玉和自己家人的方法。 到底要怎么办呢？ 这种屡屡袭来的绝望感压得陆承泽已经喘不过气来，每天晚上他都无法入睡，只有在看着熟睡的石心和陆时琛的时候，他才能够感受到内心片刻的安宁。最后一天的夜晚，陆承泽想办法支开了石心和陆时琛，自己一个人在家里。他躺在卫生间的浴缸里，手里拿着一把刀，他准备彻底割除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联系。 如果我死了，我的家人和朋友对吴家也将失去意义，这可能是保全他们的唯一方法。 除此之外，陆承泽已经找不到任何其他的出路了。就在陆承泽准备用刀刃割向自己的手腕的时候，忽然电话响，陆承泽扫了一眼之后停下了动作。 来电人是陈玉。 陆承泽接通了电话，陈玉的声音传了过来。 陆律师，陆律师。 我在。 我听说你回明潭了，我现在也在老家，你能不能来一趟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谈。 听到陈玉的声音，陆承泽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电话那头陈玉仍然在焦急地催促着。 你在听吗，陆律师？喂，陆律师。 陆承泽没有说话，陷入到了沉思之中。 究竟是什么事情能让陈玉如此着急？死亡可能是对眼下自己而言最好的选择，但如果我真的就这么死了，那陈玉怎么办？继续去求其他律师把这个官司打下去吗？可想而知，吴嘉义绝对不会放过他。 想到这两年来与陈玉共患难的点滴，陆承泽慢慢地放下了手里的刀，对陈玉说： 知道了，我马上就到。 挂断电话，陆承泽仓促地整理了一下自己就出了门，赶到陈玉的家。站在陈玉家门口，陆承泽抬起手，却迟疑着一直没有敲门。许是听到门外的脚步声，陈玉一把推开了房门。 陆律师，快进来吧。 面前的陈玉双眼肿胀，也是一副几天没睡好的样子。 叫我来有什么事吗？如果是因为官司的事儿，我也有话要和你说。 陆律师啊，不只是官司的事儿，先坐，喝点水吧。 陈玉将陆承泽引进屋里，给陆承泽斟茶。陆承泽注意到陈玉的双手正抑制不住的微微的颤抖着。 难道说陈玉也受到了吴嘉义的威胁？ 沉默片刻之后，陆承泽说： 放弃这个官司吧，与你与我，这都是最好的选择。 陈玉先是一愣，茶壶随之掉落在地。陈玉看着散落一地的茶壶碎片，半晌沙哑着问： 为什么？ 我遇到了一些事情，只能这么做。 是不是因为吴嘉义？你查到吴嘉义什么了？能不能把证据给我？ 拿到证据对你来说并没有好处，放弃这件事吧，不要再去管吴嘉义了。 陈玉站在原地没再说话，沉默良久，他走向了陆承泽。他把茶杯递到陆承泽的手里，却没有抬头看他。 陆律师，你终究还是抛弃了我吧。 皮囊